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，请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.6兆赫钢琴世界，每天0点、12点播出。 欢迎收听钢琴世界，我是古月，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钢琴家魏森伯格演奏的肖邦的11首夜曲，作品编号分别是第9-1、2-3，作品编号15-1、2-3，作品编号27-1、2，作品编号32-1-2，作品编号37-1。下面请连续欣赏。